夏天，再燃阅读热情。了解详情，敬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阅读记”，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记”，阅读加我一个。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镇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2017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为了再现革命先辈的建军艰难史，电影《建军大业》因时而生。不知道您是否对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历史了解吗？电影《建军大业》您看过了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就是国产史诗巨片《建军大业》。这部影片是建国三部曲系列的第三部，献礼建军90周年的历史片，由刘伟强执导，韩三平担任总策划及艺术总监，黄建新监制，刘烨、朱亚文、黄志忠、王景春、欧豪、刘昊然、马天宇等主演。影片讲述了1927年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中国共产党挽救革命，于当年8月1日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从而创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的故事。影片在2017年的7月27号于中国大陆上映，8月3号在中国香港及澳门地区上映。影片由担任《无间道》《古惑仔》系列的我国香港著名导演刘伟强接过了导演的重担。三部曲系列前两部的导演韩三平之所以找他，就是因为这些年的主旋律电影都没有完全解决好看的问题，他希望刘伟强能够拍出让年轻人喜爱的影片。那么最终影片获得了4.03亿元人民币的票房。好的，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重温这部影片。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1927年的3月，蒋介石在南京另立中央，国民党在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和在南京的蒋介石集团的矛盾公开化。由于中国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从4月起，南京等地的国民党开始大规模逮捕和杀害共产党人，发动了412政变。武汉的国民党在7月也决定清党，一方面解聘共产国际中国代表鲍罗廷的顾问职务，一方面通知各政府部门和军队驱逐共产党人。 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与帝国主义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勾结，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得中国人民从1924年开始的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遭到了失败，同时让共产党的元气大伤。在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针对这一情况，党的总书记陈独秀发表了他的看法。 数年集结之工农力量，一朝被敌，杀戮大半，我这个总书记最为痛心。国共两党是有过协议的，统一战线，共同革命， 但是蒋介石却用共产国际援助的武器杀戮我们， 我们必须武装起来跟反动派斗。 我们是要斗，绝不能白留， 正面对抗不利，任敌杀戮不行，只有一条路，先把枪交出去。 交枪， 不能停，不能停，不能停， 为什么交枪？为什么交枪？ 安静！ 为什么交枪？因为我们一共也没有几条枪可以交嘛。 为什么交 枪？既然没有几条枪，全都交出去又何妨？ 交了枪，我们就成了羊，谁想杀就杀喽。 武汉政府汪精卫是同情共产党、同情革命的。假如我们全国的各地的工农力量把武器全都交出去，蒋介石就没有借口，汪精卫就会倾力相助，国家危亡。目前我们还是要寄希望，寄希望于 汪精卫现在要和蒋介石穿一条裤子，这是他们的阴谋，咱们不能信。 就在陈独秀讲话的时候，突然有人递给了他一张纸条，看过之后他立刻哭了起来。 出什么事儿了？ 李大钊同志被军阀杀害。 一条枪都不能交，交了枪，我们共产党人的命运就会像李大钊先生一样。 这现在还轮不到湖南代表讲话。 汪精卫政府靠得住吗？靠不住。现在我们缴枪更是死路一条，我们只有一条路可以走， 武装斗争。 我们批评孙中山只搞武装运动，但是我们呢却只抓笔杆子不抓枪杆子，到头来我们迎来的只是大屠杀。喂， 你这是危言耸听。 你和大钊先生走在革命的最前列，现在却要交出武装，为什么？ 那是为了保护工人阶级，培养革命力量， 这也是权宜之计。 我们国家有多少工人？很少。我们国家最多的是农民。 农民还是落后的阶级， 只要解决了土地问题，把农民武装起来，农民就会成为我们革命的本钱，就会成为我们革命的主力。 出去！你竟敢篡改马克思主义，你算老几？毛泽东，你给我出去！ 就这样，毛泽东被轰出了会议室。不久，他在大会上的发言传到其他地区的党内人士耳中。远在上海的周恩来亲眼看到了大批进步人士被屠杀，非常赞同毛泽东的想法，于是立刻赶往武汉找到了他。 刚到武汉就来找我，有什么急事吗？ 我看了你的发言，特别想跟你聊聊。烟要少吃，事要多知，现在党内需要听到你的声音。 我已经被扫地出门了，没有人再愿意听我说话。 我这个共产党员就愿意听，我这不是来找你了吗？嗯， 香烟是个很神奇的东西，不会吸的话很麻烦，会吸呢，快乐三四神仙。 这就好比枪杆子，在好人的手里是希望，在坏人的手里就是灾难。 C12 是个血的教训， 上海的武装力量几乎全部损失了，我有责任。 四川、河南、湖北、广东，他们仍然在清攻， 这说明我们的力量还在继续削弱。 不要再抱幻想了，我们如果想继续革命的话，就必须创造一支有革命信仰的军队。 可 可现在是革命的低潮期。 莫灰心，我们拥有百万军队，看不到吗？ 哪里来？ 农民。中国有四万万农民，他们祖祖辈辈就被那些地主老财欺压，受尽了苦难，他们就是遍地的干柴，只要把火星子丢上去，那就是熊熊烈火。 自古农民起义，城市者不多。 你们这些留洋回来的同志啊，推崇法国大革命的经验，推崇城市暴动的方法。 工人阶级是革命的主体，这是马克思的基本观点，不对吗？ 我认为中国不一样，我们没有经验，但是我们有勇气去试一试。 从哪里开始？ 从零开始吗？没人找人，没枪买枪。 我去说服军队， 我去动员农民。 去年中山舰事件的时候我们站在一起，今天我们再一次站在了一起。 如果说我们现在经历的是一场失败，那么我们中国共产党人就是从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中走出来的。 两个人分开之后，周恩来立刻来到武汉24师师部，得知更多的共产党员身份已经暴露，于是立刻安排大家撤离。同时他也找到了20军军长贺龙，希望能够让他投身革命。然而此时蒋介石方面也有了动作，他一直把贺龙当作眼中钉，为了削弱他的实力，他将叶挺的职务许诺给贺龙，希望能够引起两个人的内讧。周恩来在见贺龙时听说了这件事，感叹不已， 蒋先生开出的筹码确实不低啊。 我最看重的是整整一座兵工厂。 那就请贺军长决断，我周恩来就在这儿任你绑喽。 我贺龙虽然大字不识一箩筐，但是哪个朋友值得交，哪个是嘎杂子，我是分得清的。 我们共产党人也是如此。 不见得。我就提出很多次要加入你们，你们不要。 谁不要你？ 张国焘这家伙傲慢得很呐，说老子是土匪。老子是土匪吗？老子是军人。 他说的也不错呀，你整天的喊打喊杀。 喊打喊，你见到穷人被欺负不替他们出头吗？见到穷人被欺负做缩头乌龟，那就是帮凶了。 一个人打抱不平，只能救十人百人。我们共产党是要为天下人打抱不平，是为了改变万万人的命运。 这话中听，蒋介石那条贼船我是不会上的，这些东西呢我就照单全收了，就是可惜了这汉阳兵工厂了，不然要枪有枪，要炮有炮，定打了反动派屁滚尿流，哭爹喊、娘。 蒋介石汪精卫分过，天下人是共产党为洪水猛兽，关键时刻贺军长如此深明大义，你这个朋友我周恩来交定了。 你这个朋友我也交定了。 贺龙的决定让周恩来吃了定心丸，他们立刻商议并最终决定在南昌发动武装起义。因为这里的驻军只有6000人，而贺龙和叶挺率领的部队加起来有20000人，占据绝对优势。而南昌东面有蒋介石，西面有汪精卫，北面有张发奎，这三个人互相防备，谁也不会率先派兵增援南昌，并且南昌还有朱德作为接应。当晚朱德在自己的府邸做了一个局，把南昌大大小小的官绅都聚集到了一起，大家喝得烂醉。8月1号凌晨2点，周恩来率人发动起义，顺利占领整个南昌，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和创建革命军队的序幕。但是由于国民党军队已经派出援军向南昌进发，在这里防守并不是明智之举，所以周恩来、朱德、叶挺、贺龙等人商议之后决定举兵南下，杀回广州养精蓄锐，为第二次北伐战争做准备。1927年8月3日，周恩来率领起义队伍撤出江西南昌。 沿府河南下，向广东潮州及汕头开进。就在他们攻打南昌、挥师南下之时，毛泽东这边也做了很多事。他回到了湖南，准备在这里发动农民，在秋收时节抓住枪杆子做件大事。但没想到长沙的国民党军队大肆屠杀进步人士，乡下的情况比城市里还要恶劣，而且他本人还成了重金悬赏的对象。无奈之下，他只好逃往江西，路上却又被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抓住，把他带回营地之后，警卫员立刻叫来了警卫团长卢德明与警卫团连党代表何长工。 这个人怪得很，一句话都不说就知道吃。 哎，莫要这么讲，我无缘无故被你们抓到这里，没法子，个子大吃得多。 你是什么人？ 你们又是什么人？ 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长卢德明。 就在这时，特务连党代表罗荣桓走了过来。 卢团长，这位就是中央特派员毛泽东同志。 毛泽东同志，对不住了。 不要赔礼，不要道歉，只要有粉蒸萝卜给我吃就够了。 有，单打下了长沙城，红烧肉也有得吃。 你们要打长沙？ 对，呼应南昌起义，再给反动派一个大嘴巴。为了参加起义行动，卢团长利用张发奎的调令，率警卫团2000人赶往南昌。到达奉新县时，起义部队已离开南昌，所以我决定暂时在这休整部队。 结果把你抓来了。 这次我们的番号要改掉。 改番号？ 对，旗子要做成全新的。 不用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图案了吗？ 国民党这面旗子我们不能再用。 可是南昌起义的时候我们打的就是这面旗子。 军阀、地主、资本家对工农武装运动恨得咬牙切齿，他们奉国民政府的命令肃杀整顿，上到武汉、上海，下到乡镇村野，如今是冤魂万千，哀鸿遍野。 重阳通城两县实行了十一律， 就是参加农民运动的人十个杀一个。 这样的举动百姓还会相信政府吗？这样的举动，这面旗子的番号我们还能继续再用吗？ 好，那叫什么？ 这时毛泽东随手拿起笔写下了几个大字， 就用它。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 1927年9月9日，卢德明宣布起义，率军出发到江西湖南边界，随后发动了秋收起义，但在攻打长沙的时候遭遇失利。在撤退过程中，卢德明为了掩护主力部队而英勇牺牲。这次失败让毛泽东意识到，大城市打不得，左倾盲动主义要不得，如今只能先挺进井冈山，向农村进军。毛泽东这边遭遇到了失利，周恩来、朱德等人的情况也不乐观。1927年9月19日，叶挺与贺龙在广东省大埔县的临时指挥部向周恩来和朱德汇报了最新的情况。 我方部队已进入揭阳地界，下一步将进军潮汕，但正面遭到粤桂敌军围堵， 屁股后面还跟个钱大军，这他娘的狗皮膏药贴得够紧的，甩都甩不掉。 要在潮汕与敌决战，必须先干掉钱大军。 我去打他个埋伏。 我们现在兵力不足，眼下分兵作战根本不可能，硬要接到这块膏药怕是会撕掉一层皮啊。 我来死守三河吧。 他们有3万人。 你能给我多少兵？ 3000。 需要几天？ 3天。 3天之后我带领阻击部队跟你们会合，我们一起打回广州。只要我活着，钱大军休想过三河坝。 就这样，朱德率领3000士兵驻守三河坝，在这里建立起伏击阵地。但是敌我力量相差悬殊，钱大军不仅兵力充足，而且装备精良。对阵2天之后，钱大军的部队渐渐攻破了防线，防守军的损失惨重，朱德率领的部队也只剩下2000人。 三天一到，阻击任务完成，朱德派代理团长蔡秦川带领着自愿留下来的200士兵拖住钱大军，其余部队得以撤离，但他们都壮烈牺牲。而周恩来带领的主力部队在潮州汕头遭遇敌人偷袭，叶挺与贺龙分别突围，下落不明，周恩来病倒，被送到了我国香港，剩下的兵力大半被歼灭，少数幸存者在粟裕的带领下和朱德的部队汇合在了一起，仅剩800人。很快，在朱德的带领下，这支队伍迅速壮大成万人大军。不久之后，毛泽东在井冈山和其他的同事们聊起了当下的时局。 王妈起义，潘仲如和曹学凯等同志打下了一片天地。 听说贺龙在湘西搞得也不错嘛，有声有色的。 湘南年关暴动，朱老总拉起了上万人马，徐向前率工人赤卫队在广州参加了起义，彭德怀也准备在平江发动起义。 哎，不是说朱德同志带领部队往井冈山来了吗？ 是啊，我都有些等不及了。 湘南暴动的同志到了，朱德同志到了， 走，我们去迎接。朱德同志，朝鲜兵们，你孤军血战三河坝，转战千里，800残兵变成上万虎贲，中国革命之中流砥柱，非你莫属啊！ 久闻润之兄之大名啊，能在百里荒山开辟出一方天地，非豪坚毅不能为之。我心里藏了八个字：千难万险，九死一生。 我也有八个字要送给你，送给中山先生，送给蒋介石，送给反动派。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建立了党对军队的领导制度。1929年12月，红四军在福建上杭古田召开第九次党代表大会，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古田会议决议，确立了思想建党、政治建军的原则，指明了建设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的方向，红军面貌焕然一新，人民军队由此定型，发展壮大。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影片是《建军大业》。其实呢，这部影片在上映前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因为大部分演员都是新生代，很多观众认为他们人气虽高，但是演技方面建树尚浅，怕无法撑起这一部庄严的史诗题材影片。但是韩三平表示，领袖们当初在革命的时候本身就是一群年轻人，而且这些演员们还是很努力的，进组之前进行了集体军训，很多演员为了演好角色还特别做了功课，比如扮演邓小平的董子健，虽然戏份不多，台词只有两三句，但他还是苦练方言，在网络上和网友用四川话交流。再比如饰演粟裕的刘昊然，为了把握角色，把剧本中所有的人物都做出了分析，50多个主要角色的人物经历了然于胸。从影片上映的评价来看，他们的表演还是得到了很多观众的认可，而且由于他们的出演，让很多年轻观众主动走进了电影院，通过电影学习重温了那一段历史。好的，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电影《建军大业》的片尾音乐，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下期节目再会。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